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29集。 有燕回到房间，想想能够做些什么，但是头脑一片混乱，思绪根本无法集中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。同源果真在20分钟后准时出现，到玄关开门时，有燕才知道他会骑摩托车。问起的时候，同源以这不重要一语带过了。进入狭小的房间，有燕坐在椅子上，同源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。同源身旁放着一个盖着蓝布、小型电视机大小的四方形物体，那是有燕的宝贝。每一个被他请进房间的人都得听他炫耀一番，但是现在有燕没有那个心情。 好了，说吧。 可是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。 全部说出来。你大概把答应我的事当放屁，就先从那里开始吧。 因为事情正如同源所说，有燕无法反驳，他干咳了一声，一点一滴地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同源脸上的表情几乎没变，然而从他的动作可以明显看出他越听越生气。同源不时弯曲手指发出声音，或者用拳头捶打榻榻米。听到今天的事情的时候，同源终于变了脸色。 死了？你确定他真的死了？ 我确认了好几次，错不了。 那女人是个酒鬼。 酒鬼？ 对，而且年纪一大把了，和你干得太猛，心脏吃不消。 她年纪没多大啊，不是才30出头吗？ 听有燕这么说，同源的嘴角猛地上扬。 你昏头了，她都40好几了。错不了，我见过她多次，清楚得很。她是个喜欢处男的老太婆，你是我介绍给她的第6个小伙子。 怎么会？她跟我说的不是这样。 好了，现在不是为这些震惊的时候。 同源一脸不耐，皱着眉头瞪向有燕。 然后呢？那女的怎么样了？ 有燕垂头丧气地迅速说明情况，还加上她的看法，认为自己大概躲不过警察的追查。 我明白。既然她丈夫知道你，要瞒过去的确很难。没办法，你就硬着头皮接受警方调查吧。 口气听起来，同源亮丝打算袖手旁观了。 我准备把事情全部说出来，在那间公寓发生的事，当然也包括在内。 同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抓了抓鬓角。 那就麻烦了，那样事情不能光说是中年女子玩火就可了结的。 可要是不说，怎么解释我跟她是怎么认识的？ 那种理由要多少有多少，就说是你在新斋桥闲逛的时候被她找上的不就得了。 要说谎骗过警察，实在没把握，搞不好他们一逼问我就全招了。 真弄成那样，我背后的人就不会不管了。 同源再度瞪向有燕，用力捶着双膝。 你背后？ 你以为光靠我一个人就能做那种生意？ 黑道？ 随你怎么想。 同源把头向左右弯了弯，弄得关节噼啪作响。下一瞬间，有燕的衣领已经被他抓住了。 反正，如果你爱惜自己，最好不要多嘴。这个世界上比警察还要恐怖的人多的是。 他凶狠的语气让有燕不敢回嘴，可能认为这样就算已经说服了有燕。同源站起身。 同源。 干嘛？ 没事。 有燕低下头说不出话来。同源哼了一声转过身去。就在这时，盖着四方形盒子的蓝布掉落下来，露出了有燕心爱的个人电脑。同源睁大了眼睛。 这是你的？ 原来你有这种好东西啊。 童源蹲下来查看。 你会写程序？ Basic， 大致都会。 Assembler 呢？ 会一点。 有燕边答边想，原来童源对计算机很在行啊。他们两个刚才说的都是计算机语言的名称。 你做过什么程序？ 写过游戏程序。 给我看一下。 下次吧，现在不是看那种东西的时候。 叫你给我看你就给我看。 童源单手抓住有燕的领口，慑于童源的气势，有燕从书架上取出资料夹，里边是他记载流程图和程序的纸张。他把资料夹交给了童源。童源认真地端详起来。不久，他合上资料夹，闭上眼睛，一动不动。有燕想开口询问，但欲言又止，因为童源嘴唇在动，不知在嘟囔什么。 远村。 童源终于开口了。 你要我帮你吗？ 啊。 童源面向着有燕。 照我的话去做，你就不会有麻烦，也不会被警察抓去。我可以让那女人的死变得跟你毫无关系。 你办得到？ 你肯听我的？ 肯，你说什么我都照做。 有燕急切地点头。 你什么型的？ 什么？ 你的血型。 哦，我是 O 型。 O 型，很好。你用套子了吧？ 套子？你是说保险套吗？ 对。 用了。 好极了。 童源再度起身朝有燕伸出手。 把酒店钥匙给我。 两天后的傍晚，刑警找上了有燕。他们一行两人，一个是穿着白色 V 字领衬衫的中年人，另一个穿着水蓝色的马球衫。他们找上有燕，果然是因为西子的丈夫发觉了他的妻子与有燕的关系。 我们有点事想请教有燕。 穿白衬衫的警察说道。他并没有说明与什么事件有关。出来开门的有燕的母亲房子，光是听到来人是警察，就已经惶惶不安了。他们把有燕带到了附近的公园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但是长凳上还留有余温。有燕和穿白衬衫的警察坐在长凳上，穿着水蓝色马球衫的男子则站在他面前。来公园的路上，有燕尽量不说话，这样看起来虽然不自然，但也不必强自镇定。 高中生在警察面前一副坦然无事的模样，反而奇怪。 这是童源的建议。白衬衫警察先给有燕看一张照片，问他： 你认识这人吗？ 照片里的人正是花冈西子，可能是旅行时拍的，身后是一片蔚蓝的海。西子朝着镜头笑，头发比生前要短。 是花冈太太吧？ 你知道她的名字吧？ 记得是西子。 嗯，花冈西子太太。 警察收起照片。 你们是什么关系？ 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，认识而已。 有燕故意吞吞吐吐。 我们就是要问你们怎么认识的。 白衬衫警察的语气虽然平静，却有些许不耐烦的感觉。 你就老实说吧。 马秋山警察嘴边带着嘲讽的笑容监看着他。 啊，大概是一个月之前我路过新斋桥的时候被他叫住了。 怎么个叫法？ 他问我如果有空的话要不要跟他去喝个茶。 有燕的回答让警察们互相看了一眼。 然后你就跟他去了？ 啊，因为他说要请客。 马秋山从鼻子呼出了一口气。 喝了茶然后呢？ 白衬衫进一步问。 就只喝了茶，离开咖啡馆我就回家了。 哦，不过你们不只见过一次面吧？ 后来 又见过两次。 哦，怎么见的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